瓜子被踩在脚下，吃下你种子，未来会开花。 唱一首廣東話的叫做《誰說》，咁咧應該有些朋友都識得唱嘅，咁咧可以一起唱。 誰說我是應該恐懼？誰說我沒感覺困？一个求财赚钱工具，无头无脸无名亦无罪。谁说我有小不足道？谁说我没资格愤怒？绝不应该去寻觅自己的路。无穷的吧也为我的好。 同埋 Marshall 幫我哋唱呢三首咁動聽同埋令人心思嘅歌。 係啦，因為其實三首咧都我哋都會認為佢哋都係我哋嘅即係社運嘅歌曲啦，可以講。咁尤其是中間嗰一首係阿班新作嘅一首歌啦。咁裏邊嘅頭先亦都阿班亦都講咗啦，即係艾薇薇佢自己本身作為一個藝術家，咁佢會有好多唔同嘅，即係佢唔係只是做自己的藝術工作，咁佢做嘅藝術工作裏邊咧，其實都有好多係關